我们在熊猫馆看到了两只非常夸大的熊猫布偶。Just you know why？ 我们有听到小朋友的哭闹声。本来要看到。没有啊，小朋友在欢而已啊。我们要看很多那个大熊猫，我们还要看我们的情报走漏了， 可恶的家伙！ 动物园已经，我们想要看到的动物都已经那个，一毛熊猫，为什么他头发不是这样？ 他怎么没有甩头？ 那为什么不是像那种 Tom York 那种长的那种，还是陈德正长得像陈德正那么那个？ 啊，他就瘫在那边 了。至少要长得像张永达一样嘛。 为什么是张永达？为什么不是叶教授？ 叶教授那是白头发、啊， 他也是白的、啊。 张永达也很帅。不是啊，他那个就是帅、啊。 我觉得这个是团团的圆。 叫你爱我爱。 是短的。 fuck！ 怎么会有人对熊猫叫嚣？啊，要找人进去把他毙了。 汤达。 看他到底干嘛？ 那只熊猫忧郁症发作。他不想动，对啊，所以说皇太子应该废啊。日本那个德仁皇太子应该主动退位，这样带着他的牙子去，带着他的牙子去朝去，对啊，没有日本那种莫须有的废人太多了。 现在有熊猫，人也不用出去了，送熊猫去。 我觉得看到他们那个族群越来越少，然后分布的地点越来越狭隘， 墨西哥， 我觉得很可怜哎、欸， 生殖生理那边， 对啊， 医疗物理在这边，行为生态。 没有，他刚才前面有个板子，就是史前时代它分布的地方，然后多少年前分布的范围。现在就一点。 前时代熊猫是就一个庞大的 tribe， 就对。熊猫。 二十年有40万只。 潘达利亚，猫熊咖啡轻食馆，请上二楼。乐活在台北，感谢您。猫熊咖啡亲子馆，他们在那个台北地下街、中山地下街也有一个，不是中山地下街，成品地下街也有一个门市。没有没有没有，不是，是拉起来会不会发出声音？我们要小心，那个千万不能够弄坏任何一个东西，我们就赔不起。还有荧光贴纸，快吐了！别拉！ 这个眼睛比较猛， 别拉，赔不起， 做大一点就猛。 我觉得可能这个会比较快放上去。 哇，这边还有这个呢，拉霸，哎，拉霸拉到三只企鹅。 这个干嘛？那个考选择题的时候用的吧？ 对。 哎，什么？熊猫扭蛋。 两只斑吗？这只不错，有没有狼？ 哎哎，对啊，动物园里面有狼。 可能有 coyote 吗？ 土狼。 我们上次不是在那个亚历山大广场也有，不是那个布兰登堡门那边不是有看到一个，然后结果旁边就马上就有一个塞尔维亚的欧巴上出来， 跟我们要钱。要钱。 这一波有塞尔维亚欧巴上，台湾他们都被在台湾都被赶走。 没有啊。塞维亚的都来，都是只有男生来，来泡泡吃， 来播种，提供基因多样性， 来中出， 对。 我 以后都要去提供基因多样性。 看你的声音，我们熊猫是不是很男生 啊？男生，因为熊猫在母体内的那个待的不久，它跟那个有袋鼠一样，啊。 就一下就吐出来了， 一下就因为熊猫小熊猫都是从那个母熊猫的那个子宫那个产道里面这样喷出来的，所以夭折率很高，而且夭折率很高，它不是像人类一样。死胖子醒来了， 露出政策脸， 狙击他。 别动哦。把光还是别到吗？ 攻击区， 怎么会亮？ 亮 ，bang bang， 送死吧！ 好的，不行，你们这里又开冷气，我们是太急促了。 太烫了，太热。 你没忘了开冷气吗？ 刚刚没有日晒。 这里面都有保持恒温恒湿。嗯， 还是说 房间还好？ 濒死状态。 濒死状态， 就见证了他的死亡。 刚刚用白魔法。 对啊，我们就是像室内捕一样，要一直那个，要一直念一些魔法，要念一些咒语。也就是说，那个里面其实都是一些那种，发现都是一些那种黑心棉，这样。都是那种棺材里面掏出来的棉花。 哦，那是马达在过热。 马达过热，对啊。对啊，他那个眼睛，两个眼睛是 LED。他如果会走路的话，他就会有音乐。滴滴滴滴滴滴滴滴。 四号公园有那个。 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 可以投十块。 对啊。 那熊猫 会 一直都是这样子。 对啊。对啊。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正在录。刚才那些犯罪行为也都已经那个。 哎，他的牙齿露出来，下面都是下面。 这样子。好像 Joker。哈 哈哈哈哈。开始聊一下。 别动啊！别动！ 别动 ！Joker， 对啊，吐出舌头，嘿嘿，跟你装俏皮。 哦，白熊咖啡馆。 白熊咖啡馆，那个不是蛮小朋友很喜欢白熊咖啡馆。 他的腹部为什么在动？ 在喘呢、啊？太胖了，跟金正恩一样。 我觉得那个罗德曼，啊，说和金正恩很好。哪个罗德？ 小虫罗德曼呢、啊？ 为什么会？他们两个是很好的朋友，然后罗德曼就是媒体发表，然后就发表照片，就是两个和。金正恩两个这样看球赛，然后整个很开心，然后这样哈哈哈哈。 北韩看到 NBA 哦， 我不晓得，他们就是关系很好。然后就是说他那个新闻应该是说罗德曼要再去受邀再去北韩度假这样。 那他有没有美国总统给的秘密指令？ 对啊， 对啊，所以这个我觉得根本就是那个罗德曼他这个应该一部分就被吸收还是什么？ 被渗透。 他是被哪一边吸收？被吸 收？我觉得是美国，我觉得是美国，就是美国派他去做的事情，这没有那么简单啊！然后什么好朋友。 下次一个扣篮，一个扣篮的时候把金正恩爆头， 对吧？因为趴在树上睡。嗯。你看他睡。 对。 金正恩的职称，那不是用元首、总理吗？ 将军。 将军。 跟蒋纬国一样啊，没有吃过、没有开过枪的将军。 你要跟蒋友柏。 蒋纬国。 蒋友柏 是跟朱学恒很好的。 蒋友柏职称应该是什么经理之类的吧？ 那蒋友柏是老板啊。 老板。 那其实你要讲关系很好，那 Freddy 跟蒋友柏也算好朋友。 我知道啊，怎么有这个事情？ 那他可以下次请他去。 我都没有和哪个有钱的或有名望的是好朋友。 只有名望没有钱。 谁有名望？ 当然有名望了。 不要再讲这种了啦！ 不要讲，真的是社会上有头有脸， 社会上有 对啊。 我是什么？我去一个地方，就是那个地方只有遭殃而已。 我唯一间接接近到就是我以前的古琴老师教过那个廖震撼的妈妈，就是孙云云。 廖震撼会跑去学古琴 吗？嗯，波波 哦， 波波对。 他是什么咖？他不就是个富太太吗？ 对啊，但是非常非常有钱。 所以说，为什么现在中国大陆琴社那么多？对，北京的那种琴社那么多，这样。有的都跑到 Dino 家要琴。 Dino 这哎，他出来了。 这一只也出来吃竹子给大家照。 他也知道要。拿人钱财要做点事情， 对啊， 对啊，有人丢钱进去， 就是那种责任制的感觉吧。 现在已经走出了这个星光熊猫馆了， 有人有穿熊猫装在里面 做，对啊， 应该是学弟之类的吧， 就是好像那个 都政大的吗？ 什么应该是动物兽医相关的吧？ 没有啊， 政大有政大农学院吗？ 应该是历史系的， 对啊。所以这边人是念政治系就要来这边当工读生做这种事情。 对，就是穿熊猫装在里面。 那你有没有做过？ 没有。 不，王子安有没有做过？ 没有。 王子安居然没有做过这种事情，社会实践呢？ 哦，我想到今天看到一张报纸照片，是蒋友柏在跟刘轩讲聊天。他说陈果现在请了刘轩来当总经理。 我知道，我有看到这一则。 刘轩当年不是刘墉禁止他尬黑人妹这样 子，刘墉是一个超右派吧？他居然， 因为好像说是什么他们学校最正的黑人， 麦照，做了正直， 没有， 没了啦。 吸引目光，那 刘轩 很称职哦， 被刘墉反对， 还会带舞台动作对不 对？对啊，红到你会像他这样走台步，对啊，走位啊。 躲起来了啦，不要梦了， 进去啦，他进去里面 了。你有听说过演习在放鞭炮的吗？ 好，那大头你怎么有这 T 恤啊，好酷哦。 那个黑暗骑士里面一开始那个银行抢匪啊，就是他说七个人，可是 Joker 说，就是说他会有一个人必须要被干掉。 我觉得《黑暗骑士》是算不错的，其他两部我觉得不好看。 那个对，尤其《黎明升起》那个结局烂掉。 每一部我都有看，我还是抓蓝光的看，不好看。 对， 抓蓝光多大？ 不晓得，就是 20G 左右一定。 什么东西啊？这个有些电影就是你看个大概就好，用 Cam 版也没关系。 啊！我电影一定会把它看完诶、欸，再烂的都， 你都不会退转。 我连那个《一路向西》我都把它看完， 对， 因为那个王里安妮，然后你丹尼， 好吧，那个你说蒙古包， 哦、我觉得他真的那个、欸， 我觉得很正，而且身材很好。 蒙古包， 你知道它里面有一段，就是那个王里丹，你就坐上那个男主角，齐成伟嘛，然后就开始摇摆摇摆，然后摇摇，他就问男人说：“你知道我住哪里吗？”然后男的已经没办法招架，都没有回话，他就说。哦，也是，我住哪里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很小就学会骑马。然后他还说，可以再快一点吗？ 然后男主角就要开始讲，冲击 山。哎，看夜行动物， 夜行动物封馆了。 为什么白天不开哦？ 没有。 他这个有什么意义？ 那个要今年九月以后才会有， 就在雨林室内馆 被裁定， 对，被裁员了。 意思就是说，在那个动物里面的 动物脸都在看着你耶， 夜行动物都 被裁员， 对， 安息吧， 猫头鹰也在看着你， 干，猫头鹰要他们自己的工会， 猫头鹰工会，猫头鹰解放阵线，猫头鹰守护神。 但是其中一只猫头鹰一定会有被收买，然后动物园园方就问猫头鹰说：“你赞成组工会吗？”我不赞成，他就崩溃开始狂叫， 然后飞哥就会开始讲旁白，当猫头鹰开始尖叫的时候，是黑夜的开始， 对吧、啊？这叫做密内瓦的猫头鹰只在夜幕低垂时起飞。 The Owl of Minerva。 这个就是说呢，我们人类的智慧都是在事情结束之后才有办法开始反思。 是要诸葛吗？ 因为你白天已经过去了，这一幕一幕的事情你看进眼，你晚上才开始想思考。 那个是颐和园的十二生肖吗？不是，那只是一个钟而已。 十二生肖 是吧？ 台北动物园的十二生肖， 里面没有鸟啊。 哦，动物园，你看，就是要加上非洲的这种土著文化。 不可惜啊！ 我刚刚是讲亚洲的，所以他应该是非 洲。不可惜啊！不可惜啊！ 不可惜啊！ 东南亚、南岛的， 就是殖民动物的，顺便殖民这些部落，这都可以。 有马来长吻鳄呢， 一起把他们圈起来，一起。 马来 有那个粉红毛鳄的远亲。 拿我们其实有买鞋， 这里面有什么？ 鳄鱼。 要需要一个志愿者。 马来长吻鳄呢？ 这边是雨林啊，雨林区。 对啊，对啊。 这有那个啊，那个很会叫那个猴子。 狐猴吗？ 吼猴。 好像侏罗纪公园的。 还是动物园在什么时候开始萌化的？ 萌化 就是说一开始可能是这种植物的展示用途，然后后来就是要比较萌的馆才有成效， 也就是有商业上的 可爱动物 业绩的考量。 萌哎，哇塞哇塞，大那个呢丝花呢？ 那假的吗？还是 假丝花？假的丝花，而且是雌花。 坐在这里是怎样？ 他如果没有那种屎，他没有那种屎臭味的话，就不会有后摇咖来。 后摇咖又被编，在动物园。 这句话不是1976吗？ 不是。 他好像有一首。 不是我为什么老是想到薄荷签？ 薄荷签。 雨林里面也有上层下层结构。 我希望他现在活得比较开心一点。一定要好好活着。猕猴啊，我们现在就开始找猕猴了。 来到这样的地方，小朋友会感受到生命的可贵吗？ 不会， 不会啊。 我们到底要怎么设计一个动物园 呢？人生都已经被囚禁，就六福村那种啊，就是动物扔给动物看，人在车子里面给动物看。 对啊。 然后人如果在那种野生动物区随便咬下车窗的话，手啊头啊就会被咬掉。 你自然去六福村会打折啊？ 有可能哦。 而且猩猩都是最容易咬得手的，因为人类对猩猩的戒心比较低。 对啊， 人类看到像人类的东西就 黑猩猩啊，黑猩猩会黑猩猩是肉食。 亚森罗平他讲说，19、20世纪初的时候，欧洲很多人就会想要跟 黑猩猩 把猩猩当做不是交配啊。 灵长 家族的一部分 哦，没有，我知道 就会出现一些什么某科学家跟他妻子脑袋扁掉了，在家里被发现之类的。 脑袋扁掉，意思是被猩猩打掉了。 对，然后猩猩就消失了，然后侦探就开始追踪那个猩猩，结果后来发现 其中一集是这样， 对对，但后来发现其实是人杀的嫁祸给猩猩。 哦，没有那个， 所以这应该也就这就是有人想要。以基督之名反达尔文的学说嘛，啊，对对对， 米丘林嘛， 好久不见了。 那种斯大林主义底下的， 人的样子，用皮子逃出去了。 斯大林主义底下的那种反孟德尔大斗争，那叫什么？那蒙啊，蒙哥的蒙。可是他吃螃蟹，他不是吃白布蛇。蒙哥，蒙哥都在洞里面呢。 他也是夜行性的。 嗯。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阿凡达有那个，有啊，有在那边常备员呢、啊。常备员的吼叫、啊。 不会跳过来吗？ 他们不会，他们的居住范围被限制住。 对，那边都有步梯选手，他们跳过来就会被打落下。 电网还是什么的这样。 那就是安排那个。 就是那种电苍蝇拍上面的蚊子这样。 哎，42寸。 哎，那里还有鹤呢。 还是獾那种。 嗨，哥，你好。 那你刚刚对话，他宝宝会开始讲话，因为他讲话很大声。 那个笼子里面还有那个是什么？ 刚刚在说脏话。 三枪呢？哎，你知道三枪的大便可以吃？这边笼子里面，笼子后面有三枪啊。有了，我刚才有看到几只三枪在那个姑婆芋底下。 对，三枪是保育类的。 三枪是保育类动物啊。 那为什么三产店都有？ 因为那个就是蜜猎啊。 还是三产店是假的？三枪，搞不好是羊肉。 没有，三枪的大便真的可以吃啊。 没办法绕到后面去看、 啊。可以绕啊，可以绕。没有，这边里面是不行，里面是不行的。 拿橡皮艇来就可以了。 还是我们 游击队被一条河困住， 开始吹。 不是啊，我们过河要小心水质啊。有、欸、那个水质会那个、啊。 枪要举过头 了。枪要举过头，没错啊。我们那个 M14， 我们 M14 要那个举在头顶上，要不然我们的那个我们会卡膛。 游击队可以坐这边照一张吗？ 嗯。 加一下自拍式。 要摆什么游击队姿势吗？这种。 不是啊，游击队姿势一定是这样。 怎样子啊？ 就是枪，就是枪，就是这样。 没有枪是枪是这样子，枪 是这样拿起来。 你坐这边吗？ 这种枪还 OK， 站起来， 表示友好。 Yes。 我们刚才在一个转角的板凳上面拍了一张照片，就是假装我们是丛林游击队。 好，那你这容量多少？ 这个我这个是里面那张8GB 的卡， 我 都 可以录12个小时。 嗯，我的这个已经是99个小时99分99秒。 然后是录成那个 128K 的 MP3， 所以可以录很久。你看这个白榕， 这棵树、 啊、它就不是移植的啦。 这个一定比动物园还久、嗯啊。 这个很厉害， 这很厉害啦。 上面有没有什么树在上面？ 几百年的啊。 所以我们是来动物园看植物。 我们是来动物园、 欸、 没有？ 哎、欸，看，这样子哎、欸，变一个拱门哦、喔。 没有，然后就共生嘛。哦、没有，那你看，所以说它那个它那个须根就是这样垂到地上，它就变成另外一棵树。它比人呢、欸？啊，比尔包。 所以一棵树可以长成一个城堡的大小。 可以长成天空之城。哦，你说幸运女神嘛，世界之树。 旁边都这样啊， 没有。 起来好奇怪。 有没有人想到《机动警察二》里面的吴哥窟？哦， 这个都是连起来。有一天台北市也会被这个。 赶快吧，妈的！ 哎，这边也是啊。 让树让树把台北市吞没。 对啊。 对啊。赶快吧， 长一点，真的就是魔界里面的那种世界。 树人， 树人啊，相安无事的生存法则，它有分。它，哎、欸， 好、欸，好、哦，所以那个猴子园就是看用这种树嘛，对不对？那个树中间，他们就直接是他们的通道。 猿与猴有什么不同？都是灵长类。 不会的，不用到地面。 猴子是爬的， 这个、這個、比那个， 然后猿是那个爬 爬行。信义商圈的天桥厉害多了。 没错。已经是华江社区了。 对，那、啊、我们就是要建一个天桥，自己在上面走，觉得好像自己是猴子这样。 对对对对对。 然后这边是人家是还是天然。 对啊，就是说里面有很多那种输送管道什么的。厉害。哦。那猿跟猴的不一样嘛。那、啊、下面像什么长臂猿啊什么，就是猿是没有尾巴啊，可是猴子是有尾巴的。然后而且猴是比较。下肢是比下肢比上肢长，然后猿是比较是两足站立、两足行走的，那就是猕猴跟那个猕猴跟 黑猩猩是猿， 黑猩猩是猿呐、啊，猩猩飞飞飞，印尼哦， 印尼说有一个 说有一个老鸨，他就是在专门在做，你看那个、啊、红毛猩猩啊，就是把一只母的红毛猩猩，就是说那个让一只母的红毛猩猩去卖春。卖村 卖给谁？ 就是有那边有人有性需求，还是说有些观光客？你看那边公的在卖给人类，就是让人去操 人类也 操红毛猩猩啊， 猎奇。 然后就是说有那个保育团体，就是保育团体要透过警察想要去抓那个卖村的 卖村的红毛猩猩， 就是说，然后那个老鸨就说：“你不要带走我的宝贝。” 他听到你在讲那些屁话，不爽了。他在讲屁话，不爽。 没送他嘎过啊！干！ 竟然有人跟猴子叫嚣！哇！哇！你有一些 两个频率，低频的。 为什么人到这边会自动开始想学猴子 叫？我那也录好了， 正在录。 近一点， 你要去对面旁边那个讲台录。 所以是一只有两个 两个 发生， 没有，他就是那个就是 类似声带的没有很多机械装置都是模仿动物的那种身体 我们现在还站在这边，然后悠悠是整个水泥结构，如果我们在丛林里面，我突然听到这个声音， 我们就错了。 侵入他的 territory 啊， 对， 就是说作为一个部族，你要跟他沟通，跟他表示你是跟他同一阵线的。 哇，好奇妙的声音哦！ 猴子大合唱， 不一样啊！你看那红毛猩猩都没有唱歌啊，那躲起来。 人猿跟猩猩也不一样嘛， 红毛猩真是不一样啊。 人猿跟猩猩就 是欧朗乌坦，就是红色的人、啊， 在这边的狗瑞亚在这边。 欧朗乌坦， 那个阿蒋在非洲。 阿蒋为什么在非洲？ 阿蒋在刚果、啊。 这个阿蒋跟那个阿蒋是同一个东西、啊， 不是前年敦子，我说吸血灵香。 我知道，我说为什么他是跟刚果有关系。 为什么我一唱黄大旺的歌，他就不叫了？他就叫了。 好久没有答辩。 我说唱歌，他会呼应我吗？ 不会。那电网都粘好了。 用一些 number 的东西。对啊。